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彩虹画上？